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86集《屠杀三》。腊月初八的晚上，又开始下雪了。本到了年关，天气渐晴，一连几日都是日头。谁知道这天夜里竟是罕见的出了一场暴风雪。定京城街上几乎一个行人也没有，商户们大门紧闭，只看得到凛冽如刀的北风携卷大片大片的粗糙的雪粒在空中呼啸乱舞。而定京城豫亲王府门前挂着的红灯笼被吹得东倒西歪，早前在门口燃放的烟火彩布早已被雪粒掩盖，至于那门口张贴的两张红彤彤的喜字，被风撕了一半走，剩下的另一半坑坑洼洼，显得很是有几分诡异。外头守着的两名护卫今日也是得了喜酒，喝得有些醉醺醺的，一人提着手中的酒葫芦笑道： 没想到咱们王府还会有再来一位王妃的日子，当年我可是没想到还会有人将女儿嫁进来。 嗨，你这不是胡说吗？那叫什么嫁进来，分明就是卖进来，王妃又如何？ 说话的人往里头瞧了一眼，摇了摇头。 唉，也不知活得了多久。 也许还能便宜咱俩呢。 前者嘿嘿笑道，言语间颇为恶意。 那可是怀了亲王殿下的孩子，你若不要命就去吧。 嗤的一声，在风雪中显得有些模糊，那拿着酒葫芦的人问道： 方才好像有什么声音，你听到没有？ 什么声？ 后者酒意朦胧地挥了挥手。 哎呀，风声，你别一惊一乍。 今日亲王大喜，还是莫要出什么差池才好。 那人的酒意稍稍醒了些，站直了身子，扭头往身边看了看，却并未看到什么。 瞎操心。 另一个护卫笑他： 咱们这什么地方？豫亲王府，谁敢到这里来撒野？活腻歪了吧？别想太多啊！ 他察觉到什么东西滴到了自己脸上，抹了一把，道： 这雪怎么是热的？ 待摊开手，却是就着旁边的火折子看得清清楚楚，这哪里是什么雪呀？分明是血。温热的血。那人吓得一个机灵，赶忙抬头往上看，却见屋檐上一具护卫的尸体正瞪大眼睛瞧着他，喉间的血滴滴答答的往下淌着。他才方开口，便瞧见面前一道荧光闪过，只觉得喉间热热的东西喷洒出来，浑身便失去力气，软绵绵的倒了下去。当他栽倒在地的时候，瞧见方才还在和自己说话的同伴倒在雪地上，当胸一片烟红，连在雪地中都蔓延出一道触目惊心的痕迹。自房檐下竟是又跳下来数十来人，皆是黑衣蒙面，与夜色几乎融为一体。又从另一头跳出两人，将门前两具尸体拖走。片刻后，新的护卫又好端端地立到了门前。领头的黑衣人做了个手势，一行人便悄无声息地潜入了王府之中。豫亲王府，亲王殿下的寝屋之中，沈清坐在床边，身子瑟瑟发抖着。豫亲王躺在软榻上，身边两个不着寸缕的美貌侍女正娇娇怯怯地给他按腿喂食，不时地说些让人耳红心跳的话。沈清死死咬着下唇，心中涌出一股无法言喻的耻辱感。她本是高门嫡女， 应该嫁给定王殿下那样风神俊朗的好男儿，谁知道如今却是落到了玉亲王手中。如今他身为正妻，却要被这些不知道哪里来的低贱女人羞辱，要看这些荒淫无耻的画面，沈清心中又是怕又是怒，却更是将沈妙恨了个彻底。 你该庆幸你怀了本王的子嗣。 玉亲王注意到他的神情，面色一沉， 否则今日你就不会如此简单度过。 他欣赏着沈清有些害怕的目光，脑中却是想起了另一双清澈平静的眼睛，心中突然涌出一股暴怒。玉亲王看着沈清慢慢地说道， 不过等你生下本王的子嗣，本王也不会亏待于你。本王府上有许多护卫，这些护卫为本王出生入死，你既然是本王的妻子，也该替本王慰劳他们。 沈清脑子嗡的一声，几乎要昏厥过去。玉亲王话中的可怕让他一想到日后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了。 本王一定会好好待你的。 玉亲王的语气越温柔，眼神就越是狂热，就连身边的两个侍女都有些发抖。 抖什么？ 玉亲王突然不悦地皱眉，正要说话，左边的侍女突然一个踉跄不稳，摔倒在玉亲王的身上，一双玉臂恰好将玉亲王的脑袋抱在怀中。玉亲王还未来得及动作，另一个侍女却是突然从头上拔下簪子，刺进了玉亲王的喉间。玉亲王惨叫一声，却不是吃素的，轰的一声，两名侍女被他尽数掀翻在地。他也是有武艺在身的，这一下手也是十分狠辣，两名侍女在地上挣扎了几下便是没气儿了。一边的沈清早已吓得目瞪口呆，慌乱之中躲在了桌子底下。玉亲王拔出喉间的簪子，那簪子虽然插得不深，到底是流了不少血。玉亲王骂了一声，高声道， 护卫，护卫。 一名护卫连忙应声进来，玉亲王踢了一下地上的两具尸体。 什么玩意儿，查查是谁。 是。 那名护卫俯首称是。玉亲王刚一回头，只听扑的一声，他低头，胸口一把银色刀尖有带血迹堪堪的从他的胸口当胸穿过。方才诺诺的护卫一把抽出刀，玉亲王身子一个不稳，似乎想叫人，却是走了几步，咚的一声倒了下去。刀剑锃亮发光，映着大块的血迹，手法极为娴熟，仿佛宰杀猪羊一般，一刀毙命，连多余的动作都没有。护卫看了玉亲王的尸体一眼，看向躲在桌子下瑟瑟发抖的沈清。 你是沈清？ 是，正是。你是二哥派来救我的吗？ 沈清目光一亮，看向对方，那护卫却是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出去。沈清心中有些疑惑，想要出门，想了想，终于是害怕和屋中玉亲王的尸体相对，从桌前收拾了一些金银细软，用布包包了起来，就要出门。方一打开门，就差点被绊了一跤。灯笼微弱的光照耀下，门前横着的一众护卫尸体便显得尤为惊心。沈清啊的惊叫一声，往外头看去。黑暗中，似乎有肃然身影快速穿过，沉重的倒地声响起，每响起一声，便让人心中寒冽一分。玉亲王府仿佛阴森地狱，暴风雪让人看不清外头情景，然而浓重的血腥味却像是一张大网，牢牢实实地向人的头上兜头盖来，似乎连雪都变成了铺天猩红。神府西院，白露把窗户又关了一遍，说道， 外头的风雪可真是大，窗户都吹开好几回了，怪吓人的。 可不是嘛。 霜降笑着说道。 听老人说，这样的天气是老天爷在降罪那些罪人呢。看来这一次降罪的人犯的错事一定很大，这么大的暴风雪可是许多年未曾遇到过了。 姑娘看什么呢？ 清哲开口问道。 可还是在想白日的喜宴。 自傍晚回府后，沈妙就坐在桌前，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一坐就是坐到天黑。不知为何，清哲总觉得沈妙像是在等什么似的。在等什么呢？沈妙摇了摇头。再看看。看。谷雨和金哲面面相觑，外头漆黑漆黑的，什么都看不清，沈妙能看什么？沈妙垂眸，屋中灯火宁静，外头风雪厮杀，一夜之间世上又有多少人命丧黄泉。沈源说的对，他从不给自己留退路，也从不给别人留退路。纤细的手指不紧不慢地敲打着桌沿，仿佛悦耳的节奏，令人想起冷宫中醉妇唱的古怪歌谣。唱的是什么歌谣呢？唱的是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